情是浓于水，是天生一种奥妙。Hey brother， 没变改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。若你哭光星洒血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哟哟哟 哟哟哟， 嘿哟。国土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光星洒血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。 是那些 baby， 只为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无尽密密挂满的记号，总是浑然难像达标，唯有指我路。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却做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问未太已叫我醉倒。

早撇穿，像有好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活不在你身边。 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